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超越常俗的逻辑，挑战人类的想象，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系列。黄裙子。妮可躺在一棵茂密的橡树下，头很不舒服地枕在凸起的树根上，黄豆一样大的汗珠顺着面颊往下淌。他的囚服裹在腰里，黏糊糊的。他在那儿躺了好几分钟，呼吸才逐渐正常。他四处张望，想通过太阳来估计时间。那天早晨六点，他从囚犯劳动的地方逃出来，现在他才至少得9:00了。监狱里有人告诉他，有一条铁路从这片沼泽的北面经过。妮可相信了这话，他从一开始就往北跑，但是他没有找到铁路。他坐起身，背靠着树干，用袖子干的部分轻轻擦到眼睛的汗水。他再次眯起了眼睛，想判断出太阳的位置，但是透过茂密的枝叶，他只看到一片片的蓝天。他气愤地想，监狱里的那个人说着有铁路，纯属瞎扯，真不该相信。不过那老头说话的时候好像挺认真的，不像是信口胡说。那个人就在这一带长大，在监狱里的时间也比别的囚犯长。妮可在心里暗暗地骂娘。四年来，他在高墙里辛勤的工作，任劳任怨，就是为了能够调到墙外工作，以便借机逃跑。现在，他把事情弄砸了，全都因为那个老笨蛋。他叹了一口气，知道现在的形势对自己很不利。监狱方面一定已经在各处设立了哨卡，只要一发现他，就会立刻逮捕起来。如果他待在沼泽里不动，那么监狱的警卫们很快就会到这一带来搜索他。一旦抓住他，他自己知道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。他们会把他带回监狱，关进一间矮小的牢房，把他饿个半死，然后再把他带到采石场，要么把他活活的累死，要么让他一直干到刑满释放。现在因为逃跑，他的刑期又延长了5年。他真恨死那个老家伙了，他心力交瘁，倒头呼呼大睡起来。妮可突然醒了，他似乎出于本能地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人。他警觉地睁开了眼，发现附近站着一个女孩。她很年轻，不超过17岁，但是她冷静地看着妮可，那样子非常老练。她穿着蓝色牛仔裤和短衬衫，站在20英尺之外。她的眼中没有恐惧和不安，很镇定地看着妮可。妮可抬起头，认真地打量他， 控制着自己不要吓着对方。他可不想搞得这姑娘尖叫着逃出树林，让人以为他对姑娘做了什么非礼的事。正当他在考虑说什么才好时，那姑娘先开口了：“你一定就是那个逃犯。”他很漠然地说：“爸爸打电话给妈妈，说有个犯人逃走了，让我们留在家里，不要到外面来。”妮可眨着眼睛，舔舔嘴唇：“你好像没有听你爸爸的话吗？”他说着，尽量使自己保持镇静。“你和逃犯在一起，他们不担心吗？”“我才不管他们担不担心呢。”女孩傲慢地说着。“我和我爸爸吵翻了，让他担心才好呢。”“ 你还在生你爸爸的气？” 妮可问着。女孩说：“这不关你的事。”“哦，那倒是。”妮可点点头，然后慢慢地坐起来，勉强地笑笑：“小姐，我这个样子一定吓着你了吧？”“没有。”少女严肃地说：“你的样子并不吓人，如果你洗个澡换件衣服，那就跟普通人一样了。”“谢谢。”妮可说着，心里在考虑着想怎么能让这个姑娘帮帮她呢。少女问道：“你躺在树下干嘛呀？你为什么不继续跑啊？免得被他们抓到啊。”“小姐，我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跑啊。我一直在找铁路，我本想跳上一列火车离开这里，可是我迷失了方向，找不到铁路。”“我也觉得你搞错方向了。”少女告诉他：“铁路在镇的另一边。”他摇摇头：“现在找到也没用了，一天只有一列火车通过，每天上午5点钟一班，所以要赶上那班车可不容易。”妮可舔舔嘴唇，估计自己能用多快的速度跑过去，抓住姑娘，用她来做人质，警卫们可能会听她的。“你为什么不起来，找个地方躲一下啊？”少女厉声地问道。“没有可以藏身的地方啊。”妮可回答说，为的是让他继续说话。“我知道一个地方。”他说着折下了一只野花，开始一半一半地扯下来。他并不看妮可，哼着歌，好像故意不理他。妮可皱起了眉头问道：“什么样的地方啊？”小姑娘非常得意地说：“一个秘密地方，一个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地方。”“那地方安全吗？”妮可脱口问道。“我可以躲到明天早晨火车来吗？”“那地方非常安全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在那儿躲一辈子。”姑娘回答说：“我不是告诉过你，我是唯一知道那个地方的人。”“离这儿有多远呢？”“哦，不太远。”他含含糊糊地回答说。“也不太近，要过一条小河，不然的话狗会闻到我们气味的。”“ 什么狗？”“ 哎，你不知道啊，他们要牵着几条狗来找你。”小姑娘非常惊讶地说。“那是陆克先生的3条狗，都得过冠军，只要有逃犯逃出来，他们就会带着那几条狗来搜索。你不知道啊？”“ 我不知道，我对狗的事一无所知，我到监狱外工作才几个星期。” 两个人都不说话了。妮可打量着姑娘，不知道怎么做比较好，是拿她当人质呢，还是让她帮助自己呢？妮可相信她愿意帮助自己，否则他不会提到那个藏身之处。 哎，他终于开口说话了。 你要不要我带你去看看那个地方啊？ 当然要了。你可小心地说，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。 嗨，你说话的口气啊，就跟我爸爸一样。 他尖刻地说，我一定要有理由吗？我不能因为高兴而做一件事吗？ 当然可以。 如果你想知道那个地方的话，最好快点跟我去，因为我的时间也不多了。 他昂首阔步地走上了一条通往沼泽深处的小路。 尼克犹豫了一下，站了起来，默默地跟着他走了十分钟。他们先沿着一条小路走，然后拐进了另一条。每拐一次弯，似乎离沼泽中心更近了些。 尼克越来越困惑，他发现自己很快地迷失了方向。他试着问那个姑娘， 你的那个秘密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啊？ 你会看到的， 小姑娘嘲弄地回答。 还有多远呢？ 不远了。 尼克只能默默地跟在她的后面。 不久，他们来到了一条河边，女孩弯下了腰，脱掉鞋子下了河。她走了几步，回过头，发现尼克仍然站在河边。 哎，快点跟上， 他不耐烦地叫道， 你总不会是怕水吧？ 尼克皱起了眉头问着， 这水里有蛇吗？ 当然没有了。 尼克连鞋也懒得脱就下了水，来到了女孩身边。 女孩走到了小河中央，然后向下游走去。她得意地说， 这样狗就找不到我们了。 他们继续向下游走了一会儿， 然后那个女孩突然转过身，向对面的河岸走去。上了岸，她走到一块草地上，在上面擦干了脚，坐下来穿上了鞋。 哎，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做了什么呀？ 他平静地问着。 啊，我做了什么？ 是啊，你犯了什么罪啊才被送进监狱的？ 哦，因为偷盗。 他没有提到持枪抢劫、强奸等事。他不想让他害怕，最好让他同情自己，直到他没有利用价值为止。他转换话题说， 你为什么和你爸爸吵架呀？ 小女孩说，因为他是个最固执的人。 尼克在他身边的草地上坐下来，倒出了鞋里的水，问他， 他在什么事情上固执呢？ 哼，什么事儿都固执。 小姑娘自以为是地说，比如吧，镇上的服装店里有一条黄裙子，非常漂亮，售价50元。我爸爸说，太贵了，不愿意给我买。 尼克说，也许他没有钱。 他有钱，少女很肯定地说，他是镇上的药剂师，唯一的药剂师，全镇医生的处方都由他来配，他怎么会没钱呢？ 嗯，他有他的道理呀。 尼克说，做父母的总有着他们的道理。 他就是固执嘛。 女孩从草地上站起来，开始沿着河边走，走了几步转过头来催他， 喂，快点走。 尼克吐了一口唾沫，站起身跟着他。 他的两眼露出了凶光，他不喜欢受人指挥。 他们又走了大约2分钟，然后进入了一条小路。这条小路曲曲折折，但是越走越宽，不久他就可以与女孩并肩走了。 来到了一块空地的时候，女孩停下脚，用手一指， 喏，就在这儿。 你可看看眼前的这片空地，皱起了眉头。这儿是什么呀？ 当然是你的藏身之处了。这里，我就躲在这块空地上。哎，这正好表明这个地方多么合适啊。 少女得意地说，连你自己都看不出来。她走到了空地中间，跪下，扒开了一些松软的泥土，移走了几块厚厚的青苔，露出了一道活门。尼克走过去，好奇地看着那活门，那是用木头做的，上面装着十字形的铁棍儿，门旁边有厚重的铁门栓，门栓滑到了一个水泥凹处。尼克看到门栓上锈迹斑斑，他探头过去，看着下面的黑洞。这里过去是个藏赃物的地窖，女孩告诉他，同时骄傲地补充说，我很小的时候就发现了，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。没有告诉过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？尼克狡猾地问着。连你爸爸妈妈也没有告诉过？ 当然没有，他肯定地说，从南北战争以来，除了我之外，你可能是唯一知道的人。这以前啊，可能是有钱人的避难所。 尼克眯起了眼睛，向洞里望去。这下面有些什么呀？ 除了我存放的东西，什么也没有。少女说着，两根蜡烛，一盒火柴，来，我带你看看。 他沿着一个长满青苔的木梯下去了。当他进入下面的黑暗中的时候，尼克听到他不耐烦的声音， 嗨，下来呀。 他非常痛恨这种盛气凌人的态度，四年来他一直被人呼来唤去，他已经受够了。他的脚先在梯子顶上的木板上试了试，看看牢不牢。在他的体重下，梯子仍然显得很稳，他放心地走了下去。他到达洞底的时候，火光一闪，原来那个女孩在划火柴点蜡烛。她把蜡烛放在墙边一道天然的泥土架上，固定好了以后，再拿第二根蜡烛去点。他把第二根蜡烛递给了尼克。如果你想看，可以四处瞧瞧，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。尼克接过了蜡烛，仔细地查看地窖。它很小，很干燥，比上面的沼泽凉快。他用手指摸摸墙壁，惊讶地发现墙非常坚固。他自言自语地说，这墙好像是水泥做的吧。 嗯，顶上也抹了水泥，好让活门更牢固。 少女说着，啊，我是注意到了。尼克说着点点头，同时走到了女孩和木梯之间。 现在怎么办？ 你留在这儿啊，这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我觉得你必须在这儿住上三四天，一直到大家认为你已经逃走了，他们停止了搜索，你再趁机溜到铁路边搭车离开。 尼克看了看阴暗的地窖，说，在这儿住三四天，时间太长了。 那你为什么不回监狱啊？ 少女耸耸肩，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你要知道，你住不住这儿跟我并没关系。你可心里想，我马上就要好好的整整你。 哎，我吃什么呀？ 他问着， 吃不存在问题。少女很自信地说，我可以每天给你送一加仑水，带一些三明治以及其他你需要的东西。 尼克把蜡烛放在了架子上，斜倚在墙上，借着烛光，他怀疑地看着女孩。 哎，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帮我？ 你又来了。少女厌烦地说，就跟我爸爸一样，什么事儿都得有个理由，我可不可以做我自己高兴做的事儿？ 尼克摇摇头，哼，现在的人呐，不会随便帮助别人，除非他们有理由。 好吧，随你的便。 少女一副撒手不管的样子， 我当然不会求你让我帮忙了，如果你想走，那现在就走啊。 说着，少女向木梯走去， 尼克立刻拦住了他的去路。他说，我没有理由相信你。 天哪， 少女气愤地叫了起来，我发现你在沼泽里累得半死，我好心带你找了这么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，你却说没有理由相信我。 你可以跑回镇里告发我呀， 尼克说着， 要告发你，你在河边熟睡的时候我就可以告发你。如果我不值得信任，我会这么费事的带你上这儿来啊？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。 尼克嘟嘟囔囔地说，我不知道该不该信你的话。 你和我爸爸一样， 女孩气愤地说，转过身对着墙，脸埋在了肘弯里。 不论我做什么都是错的，我真想找个地方死掉算了。 说着她就坐在地上哭了起来。尼克不知所措地看着他，他简直希望自己没有遇见他。他知道他是个有用的人质，但也可能是个很好的帮手。他说的对，如果他想出卖他，他早就去报告了。他考虑着眼前的处境，外面监狱的警卫们在追捕他，铁路又在镇子的另一头，一天一班火车，而且凌晨五点才有。他看看地窖，这地方不错，是个休息的好地方。他每天再送来食物和水。 好吧，他突然说，别哭了，我说的那些话不是有心的。 你这个人呐， 少女厉声指责着， 我帮了你的忙，你别不信任我。 她哭得更伤心啊，我是相信你的。 瞧，说着离开了木梯，让开了道，我这就让你走，就照着你的意思去做，我们就照你的计划行事，行吧？别哭了。 女孩抽泣了几声，站起身问道， 你的话当真？你不准备伤害我了？ 是的，我不伤害你了。 他脑袋向木梯一摆， 去吧，上去吧。 女孩急忙爬上了木梯，到了地面，尼克从下面看着他抬起了沉重的木门，准备盖上。 哎，顺便告诉你， 他对着下面的地窖说， 你记得不记得我说过的那件黄裙子，我爸爸不肯给我买的那件，50块钱一件。 尼克抬着头眯着眼睛说， 记得。 怎么了？ 女孩露出了一个微笑，这是尼克见过的最邪恶的微笑。 哦，告诉你， 他急急忙忙地说， 警方悬赏50元给逮到逃犯的人，通风报信而逮到逃犯只给25元。 我想那条裙子呀，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超越常俗的逻辑，挑战人类的想象，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系列。 人类的天性。歌德警官低头看着那女人的尸体，她穿着睡衣，睡衣上披着一件蓝色法兰绒的睡袍，躺在厨房的地板上，全身扭曲。那个女人30岁左右，一头的棕发，由于头部被打破了，看不出长得美还是丑。凶器是一根铅棍，正放在他的身边。厨房的桌上有一个袋子，里面放着日常用品，后门开着。打电话叫拍照的来了吗？歌德警官问站在身边的年轻警察威廉。叫警官，验尸官也找了。歌德警官转过身，回到了前面的小客厅。死者的丈夫乔伊斯就在那里，双手在膝盖之间揉搓着。一位警察站在旁边，装作没看见的样子。那根铅棍？歌德警官对死者的丈夫说，这是你们屋里的东西吗？乔伊斯30多岁，长得很英俊，现在他脸色苍白，显得非常悲伤。他看着警官摇摇头说，不是，我以前没有见过。我想请你把上午发生的事再说一遍。 哦，我和每星期六上午一样到市场去购买东西。 你购买东西？ 是的，我的妻子在学校教了一星期的课，我想让她周末轻松轻松。 乔艾斯先生，你上班吗？ 我？他惊讶地说，哦，我推销保险。 停了一会儿，他又说，如果你指的是他的工资的话，那么我可没碰他的钱，我们靠我的收入生活。 那么他为什么要去教书呢？ 乔艾斯点点头，哦，他喜欢教书。我们结婚的时候，他不想放弃教师这一工作，我也没有勉强他。说着他叹了口气。 歌德警官点点头，你星期六上午去买东西，那么接着呢？ 乔伊斯耸耸肩，低头看着地板，声音哽咽着说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说的。我去市场买了一个星期的日常用品，开车回家，从后门进来，发现他。 知道是谁干的吗？ 他慢慢地摇摇头，不知道。 威廉插进来问，你进过卧室吗？ 乔伊斯点点头，进过，电话在那儿，我在那儿给你们打电话。 你碰了什么东西吗？ 没有。 威廉 对戈德警官说，我是被洗劫一空，抽屉、五斗柜和衣橱都被翻过了。 戈德警官说，你的屋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吗？乔艾斯先生， 没有值钱的东西，没有现金，哦，只有两枚戒指，值点钱，值个百八十块的。 拍照的来了，戈德和威廉领他去了厨房，接着验尸官也来了，他们带他到了现场。戈德回到了死者的丈夫那里，问道，乔艾斯先生，你是几点到市场去的，几点回来的？ 哦，我大约是9点钟左右离开的家，准确的时间记不清了，那么时间应该在8:50和9:10之间， 差不多。那么回到家呢， 我没有注意，我一走进来就看见他躺在那儿，我的脑子全乱了。 你能不能说一个大概的时间呢？ 乔艾斯想了想， 我想大约半个小时前我打电话报警，然后 他抬起了头。 等等，我想起来了，我结账的时候市场上的钟是10:40，5分钟搬东西上车，5分钟回家，那么我发现他的时候应该是10:50。 乔艾斯先生，你们结婚多久了？ 到6月，就整整10年了。 没有孩子？ 没有。 你知道谁跟他有仇吗？ 不可能，每个人都很喜欢他。 哦，那他有没有什么亲戚呢？ 他母亲、2个弟弟和1个妹妹都住在西海岸。 戈德警官回到了厨房，验尸官告诉他，女人是被铅棍击打致死的。拍照的说他已经拍完了，同时问警官要不要他刷指纹。 戈德警官说，去看看铅棍上能不能找出指纹，还有卧室的抽屉，我知道五斗柜被翻弄过了。 威廉问道，你相信房间被盗了吗？ 戈德警官耸了耸肩，可能有人进来盗窃，可能是乔伊斯杀了他，伪造了被窃现场，也可能是别人杀了他，故意弄成这样。说着他转向了验尸官，你认为是什么人杀害了他呀？ 验尸官说，他不能妄加推论。说着他就坐在了厨房的桌子边上填写表格。 现在尸体是面朝上的。戈德警官对威廉说，去找套被单来，把它盖上。女警察路易斯走了进来，她是一个年轻漂亮的红发女郎，虽然年纪不大，但却是非常冷静老练，她是戈德警官的女儿。 嘿，他们要我来检查一具尸体。 接着他看到了地上的尸体，便严肃地问，是一桩凶杀案。 戈德警官说，宝贝儿，是凶杀案。 路易斯蹲下来检查尸体的衣服。戈德来到了外面，打量着四周，房子坐落在一个小小的平房区，本身也是用砖头砌的平房，后面有一个车库，中间有一条车道。乔伊斯的旅行车停在车库前面，距门廊有2步的距离。车后面还有2袋和厨房桌子上一样的日常用品。威廉走出来说，铅棍上没有指纹，看来五斗柜上也不会有，我们没有发现什么线索。 没有证人的时候，我们一般就没有线索。戈德警官叹了口气，走上门廊的台阶。我想接下来就是查访附近的邻居，看看有没有推销员、流浪汉之类的陌生人，了解一下乔伊斯家的情况。我想知道乔伊斯是不是真的很悲伤。当他们走进屋的时候，尸体已经盖上了一条床单。路易斯告诉他们，死者的结婚戒指和订婚戒指都不见了。路易斯，当你检查尸体的时候，有什么看法？有什么女性的直觉？戈德警官问道。他说，如果你的意思是，我是否认为乔伊斯先生说的是真话，那我可不知道。我没有发现什么和他的说法矛盾的东西，也许事情就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。戈德警官走进了小卧室，拍照的工作人员一边收拾他们的设备，一边摇着头说，五斗柜上有些指纹，但看上去像是女人的。戈德、威廉和乔伊斯走进了卧室搜索。乔伊斯检查了各个抽屉，看看他妻子的钱包，发现里面没有钱，他柜子上的珠宝盒也不见了。你的珠宝保险了吗？威廉问着。乔伊斯摇摇头，那不值几个钱。戈德警官拿起电话桌上的一张便条，递给了乔伊斯。那上面写道，社区会星期二4点。那是我妻子写的，乔伊斯告诉他，我们平常星期一在教会开会，我想那是通知改时间。你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接的电话吗？ 我不知道，应该是我不在的时候接的。 你知道电话是谁打的吗？乔伊斯说，可能是社区会的主席玛莎。戈德警官在电话桌的小本子上找到了玛莎的电话号码。威廉领着乔伊斯回到客厅的时候，戈德警长打电话给玛莎。他说，电话是他打的，通知开会的时间变了。事实上，他就是在上午打的。玛莎，你是在今天上午什么时候打的啊？ 大约是9:15。 哎，出了什么事儿啊？是出事儿了。哎，你能肯定是9:15打的吗？玛莎犹豫了一下。 我不敢肯定说时间一定很准确，但是我确信我不是9点之前打的。 乔伊斯太太是我通知的第四个人，时间不可能在9:01之前，这一点我有把握。戈德警官问，那么接电话的是乔伊斯太太本人吗？ 是的。 你们谈了多长时间啊？ 大约2分钟。一般呢，我们多聊一会儿，可是我还要通知别人，所以就没有多聊。 她没有提到她的丈夫吗？玛莎说，没有。同时再次问出了什么事。戈德告诉他，又问了他一些其他问题，但是没有进一步的收获。挂上电话以后，戈德警官回到了乔伊斯那里，让他把发生的事再重复一遍，内容还是和以前一样，但是多了2件事。他不知道玛莎打电话的事，他不知道谁能证明他不在现场。灵车驶进了车道，两个停尸房的工作人员抬着一个担架从后门进来。 歌德看着他们熟练地抬起尸体抬了出去，他派一位巡警回去巡逻，然后和威廉一起到附近看看，希望能够问出一点结果。他们来到紧邻着乔伊斯家车道的那间平房，出来开门的是一位年轻的金发女人，她穿着短西裤和露背的上装。戈德警官亮出了警徽，解释了隔壁发生的事。女人说：“我看到灵车了，你说他遇害了吗？”“哎呀，真是太可怕了。”“嗯，你和他们很熟吗？怎么称呼你啊？”“ 我叫戴安娜，跟他们不熟。”“ 你先生呢？”那个女人大笑了起来。“ 他呀，他每个月寄一张支票付赡养费，我只关心支票。”“ 哦，”戈德警官说，“你能告诉我有关今天早上的事吗？你有没有看到或是听到什么呀？” 戴安娜皱起了眉头，想了想，然后说：“ 我听见他们的汽车9点钟出去了，其他就想不起来了。”“ 你说9点钟？”他耸了耸肩。“ 可能不是9点整，也可能过2-3分钟。”“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？” 他又笑了起来。 他说：“我9点醒来的时候抬头看了看钟，当我起床的时候听到了他们的汽车声。”“ 你没有听到或者是看到什么吗？”“ 没有，一直到灵车来。”“你有没有听到他的汽车回来呢？” 他摇了摇头。“ 我只听见他出去了，因为卧室在房子的那一边，窗户是开着的。”“ 我明白了。” 戈德警官抿抿嘴唇。“ 哦，再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知道他们的婚姻状况吗？他们相处的怎么样？平时打架吗？” 戴安娜说她不清楚，她也没有听见过他们吵架。“ 我明白了，现在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非常重要。你确信他开车出去的时间是9点钟吗？”“ 绝对确信，因为我起床的时候看了钟，我在窗边做了15分钟的健美操，我记得汽车不在那儿。”“哎，为什么这个重要啊？”“ 因为这可以证明他的确是购物去了。”“ 哦，我知道了，换句话说，我是他不在场的证人。”“ 是的，可以这么说。”“ 我很高兴能帮忙。”“ 我们也很高兴，我们会请你作证的。” 他微笑着说，“非常乐意。”戈德和威廉又问了乔伊斯家另一边的那户人，但是毫无收获。没有人注意到附近有可疑的陌生人，也没有人看见乔伊斯去市场。12点半后，戈德和威廉回到了警察局的办公室，队长在办公室里，戈德的女儿路易斯也在。“我们调查了半天，一点线索也没有。”威廉告诉队长，然后解释案情。乔伊斯先生9点到9点5分离开家，9点15分到20分之间，乔伊斯太太接到了一个电话，9点20分他挂上了电话，10点50分乔伊斯先生回来。这段时间内，有人从后门进去，用铅棍打死了乔伊斯太太，偷走了一盒不值钱的珠宝和乔伊斯太太钱包里的几块钱。队长对戈德说：“你们就只知道这些？”但是戈德的注意力只落到了他女儿的身上。他说：“路易斯， 你是一个漂亮的女孩，我现在才注意到。路易斯笑起来，让他别开玩笑。 不，我不是开玩笑，我是说真的。 你要干嘛？ 我们回家吃午饭的时候，你要换上你最漂亮的衣服，然后让我们看看你的表演。 路易斯、队长和威廉都感到非常的奇怪，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但是歌德只是很神秘地说，等着瞧吧。 那天下午的两点半，歌德警官再次来到了戴安娜家，他微笑着说，很抱歉再次打扰他，能不能到局里去录个口供？他说可以，然后穿上了外套。在途中，他对他说，非常感谢他的合作，他说他只是尽了自己应尽的义务罢了，他很愿意为一个无辜的男人作证。 戈德警官说，还有一件事，你听了一定会很高兴，我们另外找到了一个可以证明他不在场的人。 哦， 他转过头问他，谁呀？ 他认识的一个年轻小姐，他作证说9:10的时候他看见他走进了超市。 戴安娜很惊讶地又哦了一声。 戈德警官带着戴安娜走进了刑侦队，队长和威廉都在办公室，他向他做了介绍，然后告诉他一会儿就录口供，让他先在旁边的房间里稍等一下。他领他来到了门边，路易斯正坐在里面的沙发上，他穿着最漂亮的衣服，显得光彩照人。 哦，这是玛丽小姐，戈德介绍着说，就是她在超市看到了乔伊斯先生，对吗，玛丽小姐？ 戴安娜站在门边，但是那位玛丽小姐似乎没有注意到，她高兴地说， 对，9:10，乔伊斯走进了市场，我知道的这么准确，是因为当时我一直看着手表。 戈德警官微笑着点点头，但是戴安娜没有笑，她喝道，她撒谎。 玛丽小姐脸一扬，说，我知道乔伊斯什么时候走进市场，我一直在看手表， 她扯谎。 戴安娜高声地喊道， 因为乔伊斯9:30以后才离开家。 戈德说，9:30？ 对，是9:30。 他对他说，因为那个骗子就是在那个时候杀了他的妻子，他干完了以后没法立刻去市场，因为他的衣服弄脏了血渍，他得换衣服，那件衣服现在就在我家的洗衣篮里，还包着珠宝盒呢。 戈德问，真的吗？ 但是戴安娜没有理睬他，他指着玛丽说，如果你想和他在一起逃到维京岛，没门，我要让他进监狱。他把这件事告诉了所有的警察，并且录了音，说乔伊斯是如何答应跟他结婚，如何让他做伪证。接着他们把检察官请来，他又说了一遍，然后他们派两个警察去逮捕乔伊斯。在刑侦队，队长和威廉都看着戈德警官，摇摇头说，真让人吃惊。 这没什么，这只是人的天性。 戈德回答说，我估计他一看到一位比他年轻漂亮的女孩也在替乔伊斯撒谎，就会嫉妒地忘掉一切，说出真相。 威廉说，我感到惊讶的是，你怎么知道他和乔伊斯有瓜葛呢？ 戈德警官说， 这又是人的天性。她是一位离了婚的性感女人，她呢，是一个英俊的保险推销员，自由支配的时间很多，妻子又整天工作不在家，这样这两个人很容易搅在一起。另外，他妻子有一笔十年未动的积蓄，这很容易导致谋杀。我一看到隔壁那个女人，一看到她的短裤、露背装和金发，就断定是谋杀。我所需要的就是让她说出整个故事。 超越常俗的逻辑，挑战人类的想象，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系列。 演播肖彤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感谢各位收听，明晚再会。